好，开始。 好啦，咁我哋返到嚟呢个2018年呢，我哋第一个嘅军武器言节目话。係咪咁祝大家就新年快乐先啦。咁2018年呢就顺心顺水啦啲嘢係咪。咁同埋就世界就盡量和平少少啦。 盡量啦，希望。 盡量啦，其实就冇可能嘅。到到都实打仗㗎，同埋呢老实啦，世界和平啲军器商边有钱赚啦。Lockheed Martin 第一个杀咗你啦，係咪。咁所以呢就好搞嘢啦。咁当然啦，即係你讲开呢，其实呢美国嗰边呢，佢讲军武呢，佢啱啱2017年 Alex。佢哋呢成个嗰个军武销售呢，係讲緊係430亿美金。好恐怖啊！啱啱2017年啊， 呢个卖出去定系自己用啊？ 嗱，佢当中咧就咁嘅，佢有300多亿咧就系卖出去嘅。 喂， 有啲咧就系自己国防部买嘅。 喂， 系啦，有啲咧就系佢俾，即系类似嘅咧，我俾张 coupon 你，但系你要买翻我啲嘢嘅。 哦，哇，嗰只 即系政府津贴，你就买翻 Lockheed Martin 嗰啲咯。 哇， 咁而家佢曲线问翻 Lockheed Martin 收钱嘅啫， 系咪？直流效应啫。 即系都系咁样噶啦，咁所以咧就嗱，我哋咧今日咧，其实咧就想同大家咧，即系呢个2018年咧第一个节目咧，就想同大家咧就做翻个回顾啊，咁啊讲翻呢个2017年咧成个世界，所以咧呢一节咧就系世界军武器言啊，咁咧我哋咧就同大家讲翻啦，即系如果十样嘢嚟讲啦吓，咁有咩好讲咧咁讲，嗱咁啊第一样咧就先讲咧，大家都关心嘅就系成个东北亚。一讲东北亚，大家第一样谂到嘅北韩啦，金正恩啦，咁东北亚唔止啦，东北亚就我哋讲紧六个国家啦，咁啊当然嗱蒙古唔计噶啦，即系蒙古呢啲又唔入流噶啦，咁如果我哋讲东北亚咧，都系北韩啦、南韩啦、日本啦、中国、俄罗斯到美国系嘛，咁我哋牵涉喺成个东北亚局势入面咧，咁主要其实个问题咧就系来自因为北韩咧喺四月嗰阵时咪开始试射导弹噶嘛。咁佢开头试射啲比较鸡啲啊，细啲啦，有时又会飞我啊，唔得噶嘛， 好似又飞翻自己度啊，呢啲又 有啲人话啊嘛，唔知飞咗边啊， 跌咗翻自己城市度， 系啊，可能噶。跟住咧，佢四月射，五月又射，六月又射，咁咧佢比较瞩目嗰支咧，其实就七月啊嘛，嗰阵时咧就射咗咧。基本上咧就射咗936公里嘅，咁咧就跌咗落日本海。咁嗰阵时咧呢支咧叫做火星14啊。咁开始呢支咧啲人就发觉，哇，原来佢个射程都几远噶。虽然去唔到美国本土，但系已经可以射到阿拉斯加。咁如果你射关岛得唔得咧？系得嘅。咁所以啲人就开始话，哇，咁你北韩都唔可以睇少，系嘛？咁同埋咧，今年咧就金仔佢最衰嘅嘢就系佢落阿习近平面啊嘛。 系 习近平咧未有一次咧未要见阿特朗普嘅，系嘛？咁一次未有一次应该系习近平去特朗普嗰度，就特朗普就招待佢㗎嘛。嗰陣时就搵嗰日嚟射啦。第二日射呢就系佢搞呢个金砖五国嘛。主场喎，仲要。 佢都俾面㗎啦，冇得十九大时射你。 哦，佢唔敢，应该都唔敢係嘛。咁呢就总之习近平老人家就好唔老禮嘅。第三样得罪习近平名呢，就习近平呢派咗个特使过咗去嘛，姓宋嘅，唔知宋乜啦。咁呢就过咗去。 宋死呀。 哇，我以为叫宋禮呀。咁呢就派咗个姓宋嘅特使过咗去。咁呢就点知呢人哋呢据说就话呢唔係好睬佢。就人哋话呢要睇呢样呢佢特登带佢睇第二样。就摆明耍佢。咁呢於是呢返到嚟呢习近平又好唔高兴囉。咁所以呢就啲人就成日话呢习近平呢就已经落咗个 order 呢就话呢北韩嘅政权系要继续，但我要正死金仔。 哦， 咁即系话咧，金仔只要一死咧，个政权咧依然系姓金嘅。 哦，所以唔怪得要整死金正男啦，系咪？ 所以金仔好惊，一定要整死金正男。但系你整死金正男啫，金正男仲有后人噶嘛？ 系咯， 佢仲有个廿零岁， 好似个仔都好惊，而家都。 梗系惊啦，哇！大佬佢阿叔咁狠， 系咯， 系咪先？同埋个叔真系有计噶。你妈个老豆去马来西亚去一转啫嘛，解放军揾少咗两个人绑住就出事啦。 咁咪真系俾人喷咗嘢就俾人喷死咗啦。 真系濑嘢噶。咁所以咧嗱，今次咧就成个北韩咧，因为咧佢咧之前做咗个核试啦，系咪啊？ 系。 咁所以咧就依家九月做咗核试之后咧，其实咧就令到咧全世界最震惊嘅地方咧就系，连啲北韩啲咁九等嘅穷国咧，原来都跻身咗核武国家。咁呢个咧，我哋阵间咧都会讲到十大军事新闻咧，其中一个咧就军火嗰个核武扩散啊。咁咧，如果你咁计咧，其实北韩咧计埋落去啦，依家咧拥有核武嘅国家咧就五个啦。如果系我哋世界合法嘅话，就系、是、常任理事国啊，即系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嗰五个啦，中英美法俄啦。咁但系除咗呢五个之外咧，大家都知噶啦，巴基斯坦有啦，印度有噶嘛。跟住咧，有啲北约国家系有嘅，但我哋唔理佢噶，因为佢冇试过做核爆啊。 咪似咗啲利比亚嗰啲啊，都话有。 利比亚做唔到， 做唔到、啊， 就因为俾以色列炸毁咗。 哦， 系啦，伊拉又做唔到。 啊，唔系 ，sorry， 利比亚就好似俾美国炸嘅。以色列咧就炸咗伊拉克嗰、那个。 哦。 咁咧就呢啲国家做唔到。咁咧跟住咧有啲北约国家咧系有嘅，咩土耳其啊、英国啊、法国啊、德国嗰啲有嘅，意大利。但系嗰啲系 share， 即系有啲咧就系、是哦、英国、法国自己有啦，意大利啊、俄罗斯、西班牙嗰啲系人哋 share 俾你，但系咧人哋唔 share 俾你，你冇嘅，你唔识嘅， 系 你冇呢个科技嘅。好啦，咁调翻转讲咧，就例如话以色列咧，佢冇话自己有噶吓，就全世界都知佢有嘅。 好， 嗰啲伊朗咧就唔知，但伊朗应该有机会嘅。 系 日本系有能力，但日本就因为嗰个和平条约或者个宪法就唔俾佢做啦。 佢唔使啦，佢用核废料解唔起你啊嘛。 因为佢有佢有劲嘅核 电厂 系啦， 核电厂。 所以基本上咧，佢系有呢个嘅原料去做嘅，最先。啲人话佢三个月就得噶啦。所以做到个核弹噶啦，咁所以咧今次咧呢、這个东伯国势咧，其实咧就搞到一锅粥咁噶嘛，咁就你话最后点收科咧？嗱，我哋咧睇法咧就系、是、最后咧，2018年咧就应该金制咧就而家系咪开始同呢个民在人系咪开始就话和谈啊嘛？ 系， 咁究竟系咪打两手牌就系、是、我趁你松懈嘅时候搞你咧？咁啲人就话依家呢个冬季奥运会咧，佢哋应该唔会打仗噶嘛， 都可能 应该咧就扮系嗰啲叫咩歌舞升平啊嘛。咁就玩住先，就完咗奥运先打你。有人就咁讲啊，真係好复杂。但係呢我哋睇呢就成件事就係、是、如果习近平好睇佢就係、是、如果佢话好我可以铲金仔。但係呢你哋要撤退返三八线下面。咁就有计倾过。咁、 啊、 就有数讲啦。咁呢所以呢一单嘢呢就係、是、有啲破碎迷离。不过呢呢、這个东北国际呢就事实真係呢令到今年呢好多嘅军事同盟出现咗就真嘅。好啦，咁咧，另外咧，我哋第二单咧，我哋咧就要讲到咧，美国同俄罗斯咧，其实咧近呢年有个考验 ，Alex 就系咧佢哋咧以前咧一个叫做中程弹道导弹条约嘅， 系 咁咧佢哋咧以前嗰阵时咧其实几好嘅，就系嗰阵时咧佢哋大家咧未军备竞赛嘅嗰阵时，咁咧所以咧佢哋后来咧啲领导人咧就签咗一个条约啦，就叫做2000至公里以上啦，去到某个位嘅时候咧就大家唔发展噶啦。咁就唔做唔发展。咁个好处就係大家就做少啲导弹就唔冇指咁多支导弹对住人哋啦。咁即係钱可以做返啲有用嘅嘢啦咁讲。咁 suppose 呢其实呢个策略嗰陣时几好㗎喎。咁即係令到呢两边呢嗰个情况呢都唔会咁敌对啦。咁所以呢就后尾苏联就散咗啦。咁所以呢就更加美国独霸㗎嘛。咁但係而家普京揸色㗎嘛。咁普京呢就又唔同佢咁玩喎。普京咧，如果大家有发觉我哋讲军事新闻咧，系咪成日发觉咧俄罗斯好似试射导弹开始，成日试射导弹噶，仲要试核弹噶，真系坚噶。咁咧就所以你发觉咧，依家俄罗斯会重启咧，即系嗰个整中程导弹啊，或者甚至再长程导弹嘅情况。咁美国咧，如果奥巴马嘅年代咧，你知道大家奥巴马就比较和平，佢攞过一届和平奖噶嘛， 系 可能因为呢个和平奖累咗佢 啊， 搞到佢咧好似成日都唔敢打人噶，好似系嘛， 系 即系官仔骨骨好鬼斯文噶嘛。你知唔知以前咧佢个前辈咧咪克林顿嘅， 系 克林顿咪好靓仔嘅，即 系 又好有型噶嘛， 系 好恶噶，成日攞啲嗰啲战斧巡航导弹射人嘅，知唔知、 哦、啊？ 你冇睇佢咁靓仔，好鬼恶噶佢。咁咧所以咧，相对嚟讲，奥巴马就好鬼斯文，咁咧就变咗咧，佢净系抗议，但系佢冇做其他嘢。 哦，听讲唔系克林顿恶噶， 啊， 听讲唔系克林顿恶噶， 系佢老婆。 系啊， 咁啊，真系真人不露相嘅呢样啫。咁所以咧就调翻转咧，奥巴马咧其实太斯文，咁咧依家咧特朗普做咗之后咧，佢就话唔得啦，我哋都要做。 嗯， 于是咧，佢哋就咁讲话，嗱，我哋冇违法，我哋言法，唔系真系做， 哦， 即系又系走埋啲咩法律，即系嗰啲叫咩啊，捉字室系啦。咁所以咧，就而家呢个咧中程弹道导弹咧，其实咧系一个世界危机嚟，我相信。咁咧就理论上咧，依家咧就未有个叫末日钟系咪啊？ 系 末日钟咧，今年咧啱啱2017年较快咗，较快咗一分钟，系啊， 一分钟好快啫， 哇！佢哋得十分钟到嘅啫， 系咩？ 较快一分钟咧就剩翻九噶咯，即之前唔知十一分钟定十分钟啦，即已经叫史上系比较冇咁接近末日噶。 因为我哋行去教堂祈祷嘅时间都唔够十分钟啊。 系啊，但系佢哋嗰个象征性就好紧要咯。有时系拨快半分钟啦，有时拨快一分钟咯，咁一分钟都好紧要嘅，就好似即系啲升离式咁样。咁所以咧就依家呢个中程弹道导弹条约咧，其实我觉得系面临住一个破裂嘅危险啊。 系， 即系如果咁样咧，佢哋嗰个嗱，因为咧，点解大陆依家话自己东风咁劲咧？因为大陆冇参加呢个条约，所以大陆系任做噶、哦，基本上，不过佢唔会出口咯。 哦， 即系如果佢出口咧，大概超过300公里度啦，大概佢咧就理论上系应该系禁止嘅。 嗯， 咁所以佢成日话自己啲系火箭啊，你冇发觉？佢唔系话自己导弹噶，话、 哦、 自己火箭炮， 错炮二。 吓、啊、二炮，但系佢哋话佢哋嗰啲叫火箭炮， 系啊， 咁你话火箭炮咧就冇导航噶嘛， 哦， 咁就得嘅，几远都得， 系啊， 因为人哋唔系足自身，唔系叫火箭炮， 直射嘅啫嘛， 其实导弹嚟噶， 系咯，导弹， 冇分别噶， 即系二炮嚟， 系啦，所以就系足自身噶， 系啊， 好啦，另外一单想同大家讲咧就是北约啊。咁咧就北约同俄国咧，其实嗰个对峙咧喺呢个2017年咧，似乎好似好严重啊！即系咧，如果大家睇咧，你话波兰，我哋讲过噶啦，系咪啊？即系你话咧挪威嘅时候咧，挪威啊、波兰啊呢啲前线国家咧，其实咧，俄罗斯已经成日用啲图九五啊，成日飞过去，成日飞过去，咁用啲老爷机啦，即系 Alex 咧，成日笑好噶，咁啊图九五仲系用螺旋桨嘅， 系啊。 咁咧就成日用嗰架飛啦，咁咧就英國咧嗰陣時未整咗架伊麗莎白，啱啱去即係玩出去海試嘅時候咧，即係未正式服役嘅。 哇、哦，跟住佢嘛， 已經係揾嘢跟佢噶啦嘛， 係嘛，前面跟佢。 咁所以咧，其實普京咧似乎對北約咧都係嗰啲叫咩啊，亦步亦趨，即係你一喐我就跟你噶啦， 係咯， 就好鬼多嘢搞嘅。咁咧調翻轉咧，就北約就梗係用重兵守你噶嘛， 係啊， 例如波蘭有好重嘅陸軍啦， 係啊， 同埋咧佢依家波羅的海咧又加咗800人啦。但你知啦，波罗的海其实个人口好少噶嘛，加八百就好紧要噶啦嘛。同埋咧，美国嗰啲咧 M1A2 啲坦克啊， 摆晒喺度， 嗰啲就摆喺度噶啦，吉车嚟噶。到时咧就空降啲人落去就揸噶啦。 系啊， 好鬼过瘾嘅，真系好鬼劲，好似细个睇卡通片咁嘅，即系个机人喺度噶啦，你个人跳落去就可以揸架机人咁咯，好得意。咁呢个咧北约咧同呢俄罗斯对峙，其实已经升级噶啦。咁另外咧，依家最大问题咧就系嗰啲中程弹道导弹条约啊。依家咧佢哋嗰啲中程弹道导弹咧，其实已经铺晒前线噶啦。即系咧，如果俄罗斯就摆喺白俄罗斯啦，或者摆喺嗰啲高加索嗰啲啦，咁如果北约就摆喺罗马尼亚、波兰嗰啲噶啦，所以基本上咧两边导弹对住噶啦，系啊，好近噶啦，所以你话系咪又系一个危机咧？系又有危机。 其实即系同嗰阵时到古巴导弹危机嘅情况就好似，不过以前就长程， 因为以前 中程 系，同埋以前系用核弹，而、 哦、 家可能常规， 常规， 同埋又咁讲，以前系高调。 系， 同埋因为以前系两个种，即系思想斗争啊嘛。 系， 而家纯粹系啲嗰啲叫咩啊？ 利益斗争啫。 系啦，利益啊，军事摩擦啫嘛。 系。 咁但系咧，其实最惊就系因为俄罗斯咧系话打即系打噶嘛。 系。 佢唔系好似学解放军，嗱我打你噶啦，打你噶啦，结果都系唔打噶嘛。 打两下缩咗去。 系啦，缩咗噶嘛，所以咧就俄罗斯佬咧嗰阵时未做咗，我哋未讲过九月嗰阵时咧，旧年九月未有个叫做西方军事演习嘅。 系。 好惊噶，其实啲鬼佬真系。 系啊，晒晒啦，佢点知你咪真系啊一？擦枪走火， 可能乌克兰就冇咗噶啦， 系啊， 系啊，冚咗，所以嗰时乌克兰系惊个鬼嘅，真系。好啦，咁另外咧，一定要讲嘅就系、是、呢个中共啊，原来中共咧都有呢个一带一路军事部署噶， 系。 咁咧就据说咧就系佢哋印度洋咧今年咧多咗好多巡弋啊，咁佢哋用咩巡弋咧？就唔系摆到明咧，明都明出用啲水面舰嘅，佢哋系用潜舰嘅， 系， 即系用潜艇啦周围出。咁咧印度就好嬲，因为印度不嬲都当印度洋就自己屋企噶嘛，你成日走喺我屋企搞嘢， 个印度唔系叫印度洋啫。 系啦，咁但系你唔好咁讲，南中国海你估系中国噶，系咪先？即系好难讲噶嘛，有时啲嘢。咁咧，日本海又唔系日本噶嘛，即系嗱，据说系咁讲啦。菲律宾海唔系菲律宾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就中共呢个一带一路咧，依家啲人讲，其实佢系咪咧特登 set 咗好多军港啊？ 系。 咁 set 咗啲军港咧，其实有个意思噶，就系话依家佢哋个海上生命线咧，其实咪就系由中东一路运翻去，由经过南中国海咪入翻中国嘅。 系。 佢哋基本上咧，除咗保障自己条线之外咧，原来啲人话咧，佢哋系要扼杀台湾啊，将台湾嗰条补给线都食埋啊！ 哇， 即系咩意思咧？就系依家佢哋咪吉布提咧，咪就喺个非洲个位咧，有角落位咪守住嘅。 又或者等于二次大战呢、這个即系锁住英伦海峡啊？ 系啊，咁你就 俾欧洲嘅船舰就可以上到去，又唔要 cut 咗大西洋，又唔可以俾美国船过去。 系啊，动弹不得， 夹住你 系嘛？ 系 啦。咁咧，据说系有咁嘅效应嘅。咁咧就用呢样嘢嚟锁死台湾。 系， 我唔使打你，我只要令到你冇油，你死啦。 系啊， 咁但系美国佬唔会睇住你死嘅， 系啊， 咁但系大陆就要做咯，开始 做啲小动作出嚟搞下你咁咯， 系啦、啊，一定要做。咁另外咧就另外顺带一提就系中共咧，原来喺南海都有布局嘅，嗰南海布局嘅布咩咧？就系、是、你冇发佢好多岛礁噶嘛， 系岛礁嘛， 佢岛礁咧，依家咧其实咧根本大家一睇卫星就知噶啦， 佢喷海沙系嘛喺度， 佢喷完噶啦，好多都，佢入面咧加嘢咧，嗱不过系咁讲 ，Alex 就讲得啱过，其实佢一个岛咧，原来佢喷咗咧，其实已经好大噶啦嘛， 系啊， 原来佢原本个 plan 咧，依家得十分一噶咋， 系咩？ 系仲要再整多十分九噶， 哇， 好恐怖噶，系好大噶，想整到 咩？呢啲咩宜山填海啊， 佢 工填海啊， 佢直头系用沙添啊， 系 咯，好沙坡啊，佢可以系咁用沙。咁所以咧，基本上咧，依家咧，大陆咧，如果喺南海做到咁咧，佢咪即等于做关岛出嚟咯，做个关岛，做个夏威夷出嚟咯， 即系佢哋想南海做个军港，好似关岛同夏威夷咁啊。 哇！ 咁你几恐怖？我可以将啲航母舰拍晒喺度，我可以将佢驱逐舰拍晒喺度，跟住仲可以将啲飞机摆晒喺度，嚟紧可能啲轰炸机都摆喺度。 哇！ 咁你咪恶过美国？即系成个南海你最大咯。 系咯， 系咪我啊？咁所以咧，点解你见美国依家啲驱逐舰咪一定要嚟噶？因为我如果而家我做唔嚟啊，我十年后冇得嚟啦。 系啊， 我直头你啲导弹指挥住我啲舰唔敢嚟嘅。 系啊， 所以咧，其实咧，中共咧，嗱，我哋有时可能笑喺大陆多啦，但佢哋个布局系有啲恐怖嘅，有时啊。好啦，咁另外咧就讲下呢个美日韩同盟。嗱，美日韩同盟咧两句讲完噶啦。美日韩同盟咧，基本上咧，Donald Trump 咧就话我哋系要整个美日韩同盟嘅，但其实咧原来民族人系唔睬佢嘅。嗱，你知道日本就 friend 嚟噶啦，系咪嗰个安倍晋三？但系咧，韩国唔睬佢原因咧，因为咧，韩国佬知道咧，如果同大陆唔做 friend 咧，死梗嘅。即系大家睇到啦，嗰啲咩乐天世界系咪 ham 晒啦？一啲都唔乐天噶嘛， 红仔饼冇得食啦，而家 Samsung 又死咗大橛啦。咁所以咧，基本上咧，韩国已经好伤啊呢单嘢。咁所以咧，就佢部署呢个嘅萨德咧，已经搞到佢好伤。咁另外咧，就伊斯兰国，大家终于可以请小凤姐啦。因为伊斯兰国封亡咗啦嘛，但大家要注意，依家佢化整为零咧，其实咧鼠入欧洲仲方便。 变咗一个恐怖组织啊，变咗一个， 即系由国变翻做组织， 系啊， 佢原本组织嚟嘅，就变国，国又变翻组织， 系啦。 咁所以咧，依家四散咧，大家唔知佢想点玩嘅，系啦。咁啊，最后讲埋呢个啦。咁啊，原来好多国家咧，其实咧都研发呢个嘅隐形战机啊。咁咧，我哋好似之前讲过啦，就中国已经有歼二零啦，嚟紧整歼三一啦，跟住美国就 F 廿二定 F 三十五啦，俄罗斯就叫所谓嘅苏五七啦， 苏五七 嗱，韩国都整，韩国嗰个叫做 KFX 嘛，跟住日本咧就叫深神，日本衰咗啦，冇咗啦，跟住原来咧印度都想整。印度话咧，佢原本未想做苏五七嘅， 但啱啱先整完个光辉咯。 系啊，唔系佢仲有钱啊嘛。佢、okay. 想整咧，原本话同埋俄罗斯一齐做嗰个叫苏五七嘅，但系佢哋话苏五七咧系唔会将个科技俾佢，嬲一嬲猪之后咧就谂住自己做。但系啲人话喂，你要做几多耐啊？做十二年。但问题系你知印度最主要就系做咗急咗噶嘛。 系啊。 咁所以 turn out 系点咧，冇人知， 系 嘛？好，咁啊嚟到呢一次先啊。